冰冷的嘴，麻木的腿。可是曾经你却那么的美，擦干眼泪，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。整个世界变了滋味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你在等谁。青春的脚步再也找不回，我不知道很累。冰冷的嘴，麻木的腿。可是曾经你却那么的美，擦干眼泪，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。整个世界变了滋味，我曾以为你是那么的完美，像一个天使留在周围。直到有一天你说我们不会再见，我才知道你已走远。滋味。